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日前闭幕。本期展会上，歼10B首次搭载国产矢量发动机并成功测试，歼20战机首次向公众展示4+2载弹设计。本期航展展示出了中国航空航天产业的多样崭新成果。航空航天类作为工学类这一学科门类下设的专业类，包含了哪些专业？各专业发展前景如何？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析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9期，航空航天类专业。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刚才在预告中也说了，今天我们继续跳大学选专业啊，今天来去解析的就是航空航天类专业了。那么在珠海航展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行业，究竟这样的一个行业会不会带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相应的产业的发展，以及就带动了我们同学的就业。那么航空航天类的专业是否又会迎来一个再一波的高潮，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去跟大家一起详细解读的啊。那首先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市首批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确定，学科类培训校外培训机构成为本次的治理重点。高水平运动队明年3月统测，全国统测项目北京不再单独组织测试。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长9.43%，学前教育拔头筹。以下是详细内容。市教委14号召开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新闻通气会，会上确定首批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对于存在问题的7557所校外培训机构，本市将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集中整改。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截至目前，通过第一段拉网式排查，全市共排查出校外培训机构12681所，其中存在问题的有7557所。问题主要集中在办学资质、办学行为和安全隐患等三个方面。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完成整改校外培训机构2567所。据市教委机教二处副处长马可介绍，本市建立并完善了全市校外培训机构服务管理平台，目前各区已经确定了第一批校外培训机构的白名单。 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呢，是北京市在4月份按照国家的要求启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以后呢，我们开始开发投入使用的一个信息网络平台。它是将所有我市排查到了校外培训机构的信息都录入到这个系统里边，并形成电子地图。今后呢，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 动态管理以及黑名单、白名单和信用分级制度的管理都会依托这个平台进行。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一段时间以来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应试倾向的培训方式，造成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和学生的课业负担。针对这一问题，马可告诉记者，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成为本次治理的重点。 首先呢，我们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呢，办学行为一定要规范，不能超过参训对象所在区县所处学校年级的教学进度，不能超过所属年级教学科目的课程标准。对于培训机构的班级名称也要进行规范，比如说小学三年级数学培训班，这样呢可以便于双方进行这个筛选，从命名上首先进行规范。 以东城区为例，对学科类培训自编教材进行审查，严把标准，审核课程内容，对于超前超时培训零容忍。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玉玲表示， 对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课程内容以及上课的时间进行统一的备案登记，对于超标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实行零容忍。通过走进培训机构的课堂，实地查看学生上课情况，查阅自编教材，对培训内容进行检查，并且由东城区教师研究中心牵头成立了学科专家组，对学科类培训的自编教材进行审查，严把标准，审查课程内容。目前审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毕。 按照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部署，2018年年底之前要完成集中整改。马可向记者介绍，目前集中整改已经进入攻坚阶段，2019年6月之前将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 我们目前发现的7000多个存在问题的校外培训机构呢，在今年12月底之前都要完成整改。在这一基础上，到明年2019年6月之前，我们将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形成一个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发展的一个政策体系，创造良好的教育生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好，继续关注以下的新闻。本台记者今天15号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仍有一些地方未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规定落实到位。下一步，教育部将推动各地强化政府责任，加强省级统筹，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优先落实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收入政策。对于没有落实到位的省份，将定期开展督查，力争用3年时间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问题。凡未达到要求的地区，要限期整改达标。财力较强的省份要加快进度，切实保证义务教育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9年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统一测试3月23号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2019年本市将继续组织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10个项目专业的全市统测。报考项目在统一测试范围之内的考生要参加全市统测，并参加招生学校组织的测试。只参加学校测试而没有参加全市统测或统测不合格的考生，不享受高水平运动队的运动员的招生资格。那么此外呢，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2018年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跆拳道、击剑、棒球、射击等12个项目专业考试实行全国统测，北京市不再组织全市统测。全国统测结束后，有关高校根据成绩分布情况，提出本校相关项目专业合格成绩要求，结合报名资格审核结果，确定并公示本校专业考试合格名单。好了，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去关注的专业就是深度解析航空航天类专业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特别有幸的邀请到了两位专家。首先要介绍的是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至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航空航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秘书长梁国柱梁院长。梁院长你好。 各位听众好。 另外呢，我们的专家呢是教育部的个人教育规划师、人社部的高考志愿规划师、讲师团专家、中国高考规划行业联盟秘书长贾晓峰。贾老师，贾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我们将会一同来关注一下这个特别的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今天第九期了，深度解析航空航天类专业。在话题开始之前呢，首先呢也是欢迎各位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在节目过程之中呢进行提问，同时也可以拨打6515-0822-0833两部热线电话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在现场尽量为各位做一个解答，好吧。首先呢是这样的，我呢我们的编辑在节目之前呢准备了一段音频，这段音频呢很有意思，它非常有纪念价值，我们呢一起先来听一下好不好。 四级呈指尖队形通过机场上空，然后散开两个双机，这体现了飞机的优越的机动性能，现场的轰鸣声是很大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架飞机在进行水平机动，大家可以看到歼二零的这个机腹弹仓打开了，这是歼二零这一次呈现给大家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歼二零双机开弹仓进行机动，在它的机腹弹仓中间挂了四枚中距的空空导弹，在侧弹仓有两枚近距格斗的空空导弹，体现了歼二零强大的火力。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频其实就是在当时的电视直播的现场然后采录下来的，歼二零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通过矢量发动机然后飞上天空，同时又打开这个弹仓的这样的一个当时的现场的情景啊。现在听起来仍然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听到这样的一个发动机的轰鸣声仍然会觉得肾上腺素的分泌，我觉得可能对于男孩来说军事尤其是飞机，这可能像我一辈子可能也轮不着我开飞机了啊，那战斗机就更不可能了，但是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兴奋感，所以我们大家都特别好奇啊，尤其是说到这个4+2内部载弹设计，这个究竟它的优越性在哪儿？能不能请我们的梁院长首先为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主持人好。刚才讲到这个歼二零飞机的4+2内部弹仓的这个载弹设计，实际上呢，这次能够在这么低的这个空间给大家展示出来。应该说它确实反映了我们这个空军的这种强大的这种自信。因为能够展示给你看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能够知道的内部弹仓的有美国的 F-22， 还有俄罗斯的这个四代机，但是俄罗斯四代机并没有给我们展示出来。那么怎么空军能展示出来，应该表示强大的这种自信。另外也表明它有强大的战斗力，已经形成战力。这是四机编队呼啸而过，大家感到非常的振奋激动啊，确实是彰显了我们这个强大的这种军事实力的表现。 是的，这个我有想起来，我当时在我上中学都追军事，那会儿还是歼七 B， 是一个凹头的飞机，到后来我们有了就是凸头的飞机，因为那会儿大家世界上流行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苏-27、苏-30，对吧，这是那俄罗斯流行的飞机，那么我们看到的美国就是以 F-15 F-16 然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三代机，这样的一些飞机让我们觉得，包括那会儿 F-117 对吧，非常的现代，然后这种流体造型让我们觉得啊，这才是一个这个方向，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国家我们的军队空军能有这样的一个飞机，期待有了歼八之后我们终于有了歼头的飞机了，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因为也不是很懂啊，但是看了以后觉得已经很振奋了，到后来到枭龙到有猎豹等等这样的一些飞机，到现在的我们的歼二零歼十 B， 确实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振奋。那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中国的咱们这次珠海航展上，我们也看到中国十大军工企业首次大规模参展啊，有着很多的新飞机，比如 AG600 歼十 B 运二零，然后歼二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飞机高精尖产品。所以呢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梁院长，现在究竟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科技在咱们的整个世界来看公允的说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就我个人意见吧，因为咱们航空航天这个高技术啊，它确实是咱们应该说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代表。那么像歼二零这样的飞机呢，应该说在世界上处于四代机的第一方阵里面。代表了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在某些个别的点上我们国家还是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这样一个层面上。当然了，总体上我们整体实力跟国外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是将来10年20年都必须紧起直追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也是很现实的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差距。 但是仍然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用了很短的时间去追上了，我们可能相差两代际，如果没记错当然是两代际到三代际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啊，我们在逐渐在追赶， 可以说我们现在是航天大国，但真的向航空航天强国迈进。 那前面还有谁？美国是一个啊。 那美国、俄罗斯吗？ 俄罗斯，这都是在咱们前面。 对，还在我们前面呢。 希望能够早日能够追赶上啊。 好。 另外呢，其实在这次珠海航展上也有一些很振奋人心的场面。我们呢也采访了一下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杨志梅，他也在现场进行了一个对于整个航展的观察。究竟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媒体人的角度去看这届航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跟感触？我们也听一下我们的编辑苏晓坤对他的一个采访。 珠海航展今年最直接的感受是中国力量真的很牛。今年的飞行表演上，11月11号是中国空军69周岁的生日，因为那一天在珠海航展落幕当天呢，是中国空军的歼20四架战机编队飞行。它四架战机飞的时候，还有两架战机并排开了弹仓，把霹雳12的导弹亮相给全球的时候，所有人都兴奋，都嗨了，所以全场开始是很紧张的在看，最后就是狂呼声，这真的是中国军事力量向世界证明的一个表现。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体验，也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的听友和热爱飞行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去感受飞行，真的不一样。因为这回我们节目也带了一些孩子到现场去看飞行表演，小孩子要保护耳朵嘛，都要戴耳塞，但是有很多每年都要去追随珠海航展的一些朋友到现场是绝对不会戴耳塞。为什么？因为当飞机启动，尤其是战斗机那种穿过低空那种轰鸣声，你会觉得震耳欲聋的时候，你很陶醉，很熟悉，很亲切，甚至很迷恋，觉得这才是飞行表演，应该来听来看。 说的我都很激动啊，想去现场去看一看了啊。这珠海航展是每年都办吗？还是每两年办一次？后年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啊，感受一下，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那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家长们都会知道了啊，这次航展办得很成功，展示了我们的军力，也展示了我们的国力，那民用军用都有在这次航展上的一个展现。但是话说回来，我让孩子要报考这个专业，我要很现实的考虑，那不是说我振奋人心了，孩子去吧，对，大家可能也不会现在就是对吧这么考虑问题，也是希望知道这个航空航天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就业情况怎么样，薪资如何。这方面我们的请来的贾晓峰老师其实掌握了很多相应的数据，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对口的专业对口单位是哪些？ 首先来说呢，我们说那个我们说毕业的情况哈，毕业情况呢，我们首先说本科生就业，研究生就业和博士生就业啊。我们说如果说把它分为两个层面呢，就是本科生就业和研究生就业啊。本科生毕业呢，我们可以说60%以上的都考研了，还有10%左右的出国了，剩下大概有20-30%左右的同学就选择了就业。选择就业呢，我们这个方向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如果说我们选择了在国内就业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如果说体制内的话，我们会选择一些研究机构。当然了，现在本科生想进入研究机构其实是比较难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了60%的学生都考研了。 对，考研毕业得有地儿去啊。 对，水涨船高啊。所以呢，去研究机构相对来说比较难，但是去一些生产单位，我觉得这个难度还稍微小一些啊。这是我们的本科生一个主要的一个就业渠道，就是说去体制内的一些企业和研究机构。还有呢，我们可以去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民航领域。比如说那个我们都是一些发动机的一些维修厂啊，还有呢像一些私营企业，比如说我们说经常说的大疆，是吧，包括我们的小米，都在造无人机。这些呢也是我们学航空航天类的这个同学呢毕业本科毕业之后 去想之一， 去的一个另外一个去向啊。还有的呢去参军了啊，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我们说有一些呢就是专门搞一些航空航天类的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我们的军队里边其实还是非常需要的啊。还有呢就是考公务员了，因为各地呢现在建的那种航空物流港建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呢这里边也需要一些跟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来参与其中的工作。对，必须的啊。这是关于本科生。还有研究生呢我们就不用说了，这肯定都是以科研院所为主啊。这是还有一些呢我们出国留学回来的研究生啊，当然了也是秉着 报效祖国的这样一个情怀回到祖国，然后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呢做出更大的一些贡献啊，这是我们学航空航天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毕业的一个去向。 那么这个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学历水平啊，大概比如本科生的去向是什么，然后研究生的去向是什么，接下来就要说到薪资，您那儿有一个相应的数据吗？ 哎，这个问题算是一个保密或者是不保密的数据，对吧？我们说如果是研究生的话，我们到我们的科研院所里边，又是国有体制科研院所里边，大概像在北京上海这些单位呢，能够达到税后大概17-18万或者20来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你说的是本科还是研究生？ 研究生。 研究生， 对。 是这样。那如果要是民营企业的话，那就没数了。 民营企业的话，如果说我们属于企业发展特别需要的这些人才，那的薪资水平也可能还要稍微高一些。 或者是直接拿股权代替薪水了。我给你分干股啊，你这个过来跟我干吧。现在能忽悠得动吗？应该忽悠不太动。挺有意思啊。但是也刚才是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我们的对于航空航天类的专业，其实说到底也是需要你继续去深造，你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如果你不继续深造的话，那对不起，你可能会从事一个相应比较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去在这个科研上去继续去努力下功夫了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出国深造的话，那是不是也是读航空航天类专业呢？那航空航天类专业我们主要出国的去向是在哪儿呢？也是贾老师您这边弄呢？ 这个我们既然出国留学的话，我们一般会选择我们比我们国家层次啊，或者研究水平要高一些的国家。当然了，我们知道那个研究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比我们要高的，我们可能去美国的稍微多一些。也有的呢去英国啊，还有一些一少部分去俄罗斯的也有。但是呢，去其他国家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些了。这是三个主要的一个去向。 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就是我们该如何选择了，因为会有不同层次的院校，也有不同层次的学生，大家要针对自己的层次进行选择。那么在于全国的这样的一个院校来说，重点院校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贾老师还是梁院长？贾老师， 这个如果说想报考航空航天类专业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啊，不管你是分数有多高，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你像如果说我们北京的考生来讲，如果说你想报提前批，那我们可以报空军工程大学，大概能考到13000名左右，理工科啊，理科考基本上就能报这个学校了。这是关于提前批。如果说提前批毕呢，我们可以报北工大啊，这个是北工大跟那个北航联合培养的，大概能14000左右，也差不多。下面就是本科一批，想上北航，其实是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其实是一挺难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考到1300名。这是你能进北航，但是你能不能进宇航学院，这就不好说了啊。因为这个宇航学院里边那个航空航天类专业呢，还属于北航的拳头专业，所以呢它的分数还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1300名你能进北航，但是未必能进得了航天类专业。再往下数呢，就是北理工，大概1700名左右，再往下呢就是远一点，宁波诺丁汉大概能排到6000名左右。 宁波诺丁汉都6000了。 因为它是一个中外合作的一个这样的学校，但是呢这两天势头比较好。还有呢我们老牌的军工， 哈工大。 哈工程啊，是大概能排到8700左右。这是本科一批的。如果说我们报本科二批的呢，比如说我们去那个中国民航大学，16000-17000左右啊，就基本上压着一本线能上大学，中国民航大学。但是呢它有的一些专业呢，像航空发电机的专业，它本身是只招男生，而且它对于视力也有些要求啊。这是关于这个我们在北京招生的本科的提前批一批和二批的学校，这些学校里面呢都有相关的专业啊，其他学校里面也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我在这儿就不一列举了。 好的，因为最后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我想请贾老师能不能再从新高考政策下去选考的科目上去再给我们进行一个介绍。 刚才我们说的很多了，就是说你想学好航空航天类专业，数学和物理是基础中的基础，所以呢在报考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我们2017年入学的同学，选考的时候，你如果说报考航空航天类专业，你必须要选物理。 所以 化学呢我们不敢说，但是物理肯定是必选。 那化学刚才我们在底下的沟通了，梁院长也说了，化学是等到大学时候反正怎么着都得学，都碰得到，所以也得学好了，学不好的话上大学也很痛苦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梁院长以及我们的贾老师做客节目，谢谢你，也希望我们的听友们包括我们的考生们能够选择我们的航空航天类的专业，然后做我们的国之脊梁，谢谢。好，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比较好，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0到3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1级优。听众朋友，近期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和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针对2018年11月后半月至2019年2月气候趋势和大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组织了联合会商，主要的预测意见给您介绍一下。预计2018年11月后半月，也就是11月16号之后到30号之间，全国气温呈西冷东暖的分布，新疆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降水是南多北少，江南大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西部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多，而全国的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的同期到偏少。那么预计2018至2019年的冬季，也就是2018年的12月到2019年的2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常年同期会偏高，但是季节内冷暖波动比较大，前冬相对偏冷，后冬偏暖。新疆北部、黑龙江大部、吉林东部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其中黑龙江东部的气温偏低1到2度，全国其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降水呢是呈现南北多中间少，东北、新疆北部、西北地区北部、江淮、江南及华南北部、西南地区西部降水偏多，西北地区东部和华北西部降水偏少2到5成。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秋冬季的大气污染扩散。